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二章乌姆里奇教授第四十八集。 哎，总之五年级真是噩梦般的一年， 乔治说。 如果你们比较在乎考试成绩的话，还好弗雷德和我总算精神头还不错。 是啊，你们后来每人通过了多少来着？三门 OWL？ 罗恩说。 没错， 弗雷德漠不关心地说。 但我们觉得我们的前途是在学术成就之外，我们严肃地讨论过还要不要回来上七年级。 乔治眉飞色舞地说。 既然我们已经有了…… 他看到哈利警告的目光，赶紧杀住口。哈利知道乔治要说到他送给他们的那笔三强争霸赛的奖金了。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 OWL 证书， 乔治赶紧改口道。 我是说，难道我们真的需要NEWT 证书吗？但是我们想，妈妈肯定不会让我们提早离开学校的。现在珀西又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傻瓜，妈妈就更不会同意了。不过我们不会浪费在这里的最后一年， 弗雷德说，一边留恋地环顾着礼堂。 我们要利用这一年时间做一些市场研究，弄清霍格沃茨的普通学生到底希望从校花店里买到什么，认真鉴定我们的研究成果，然后生产出满足需要的产品。 可是你们从哪儿去弄开办校花店的本钱呢？ 赫敏怀疑地问。 你们需要所有的配料和原料，我想还有店面。 哈利没有看双胞胎，他感到脸上发烧，便故意把勺子掉在地上，然后俯身去捡。他听见弗雷德在他头顶上说： 别问我们，我们就不会编谎话骗你，赫敏。走吧，乔治，我们如果去得早，也许还能在草药课前卖掉几只伸缩耳呢。 哈利从桌子底下钻出来，正好看见弗雷德和乔治走开的背影，每人手里拿着一摞面包。 那是什么意思啊？ 赫敏说，看看哈利，又看看罗恩。 别问我们，难道他们已经弄到了一些开办校花店所需要的金子？ 其实我也一直在纳闷这件事呢。 罗恩紧锁着眉头说， 他们今年暑假给我买了一套新礼服长袍，我真不明白他们是从哪儿弄来的钱。 哈利认为必须赶紧转移话题，离开这片危险的水域。 你们说这个学年真的很够呛吗？因为那些考试？ 哦，是的， 罗恩说。 那是肯定的，是吧？ OWL 确实非常重要，影响到以后可以申请什么工作等等。这个学年的下学期，我们还会得到求职方面的建议，比尔告诉我的。这样，明年就可以挑选自己需要的 NEWT 科目了。 你知道你从霍格沃茨毕业后想做什么吗？ 哈利问他们俩。这时他们已经离开礼堂，朝魔法史课的教室走去。 还没想好， 罗恩慢吞吞地说。 除非…… 他显得有点不好意思。 什么？ 哈利催促道。 帮一个奥罗倒是蛮酷的。 罗恩用漫不经心的口吻说。 是啊， 哈利热情高涨地说。 可是奥罗差不多都是精英， 罗恩说， 必须非常出色才行呢。你呢，赫敏？ 我不知道， 他说。 我想做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 当一个奥罗就很有价值， 哈利说。 是的，但是有价值的事情并不止这一件， 赫敏若有所思地说。 我是说，如果我能进一步推动家养小精灵权益促进会。 哈利和罗恩都小心地不去看对方的眼睛。魔法史被公认为巫师界设计的最枯燥的一门课程，他们的幽灵老师宾斯教授说起话来呼哧带喘，脱腔脱调，几乎肯定能在十分钟内使人昏昏欲睡，如果天气炎热，五分钟就够了。他上课的形式一成不变，总是滔滔不绝地照本宣科，学生们就在底下做笔记，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睡眼朦胧地发愣。哈利和罗恩的这门功课一直勉强能够及格， 多亏了在考试前照抄赫敏的笔记，似乎只有赫敏一个人能够抵挡住宾斯声音的催眠力量。今天他们忍受着宾斯教授拖着腔调讲述巨人战争的话题，足足忍受了45分钟。哈利刚听了10分钟，就隐约意识到如果换另一位老师，这个题目大概会比较引人入胜。接着他的大脑就走神了，在剩下来的35分钟里，他和罗恩一直在他羊皮纸的一角玩刽子手游戏，赫敏不使用眼角的余光狠狠地瞪他们。 如果我今年不把笔记借给你们会怎么样呢？ 宾斯教授穿过黑板飘走了。他们离开教室去休息时，赫敏冷冷地问他们， 我们的魔法使 OWL 就会不及格。 罗恩说， 如果你想受到良心的谴责，赫敏。 哼，那是你们活该。 他厉声反驳道， 你们根本就没有认真听他讲课，对吗？ 我们努力来着。 罗恩说， 我们只是没有你那样的大脑，你那样的记性，那样好的注意力， 你就是比我们聪明嘛，你就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了好不好？ 哼，别给我灌这些迷魂汤。 赫敏说，但他的表情微微缓和了些，领头来到外面湿乎乎的院子里。天上下着蒙蒙细雨，因此三三两两挤在院子里的人们看上去轮廓有点模糊。哈利、罗恩和赫敏在一个不断滴水的阳台下找了个隐蔽的角落，竖起长袍的领子抵挡九月的寒风，一边谈论着在本学年的第一节魔药课上斯内普会给他们布置什么作业。他们一致认为那大概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任务，为的是在2个月的假期后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就在这时，有人绕过拐角朝他们走来。 你好，哈利。 是秋章。更稀罕的是，他这次又是一个人，这真是不同寻常。秋几乎总是被一大帮叽叽咕咕的女生包围着。哈利还记得他曾经有过的痛苦，他千方百计想在秋独自一人时碰到他，好邀请他参加圣诞舞会。 你好。 哈利说，感觉到自己的脸热得发烫。 这次至少你身上没沾着臭汁。 他对自己说。秋似乎也想到了同样的事情。 看来你把那玩意儿清除干净了。 是啊。 哈利说，竭力想露出点笑容，似乎他们上一次见面并不尴尬，而是挺好玩的。 那么你暑假过得好吗？ 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不该这么问。塞德里克曾是秋的男朋友，他的死一定影响了秋在暑假里的心情，就像哈利自己也没有过好暑假一样。秋的神色似乎微微紧了紧，但他说， 啊，挺好的，你知道 那是龙卷风队的徽章吗？ 罗恩突然指着秋的长袍前襟问道，那里别着一枚天蓝色徽章，上面有两个鲜艳醒目的金色字母 T。 你该不是支持他们吧？ 我确实支持他们。 秋说。 你是一直就支持他们呢，还是从他们赢得俱乐部联合会杯后才支持他们的？ 罗恩问，用的是一种在哈利看来没有必要的指责口气。 我从6岁起就支持他们了。 秋冷冷地说。 好吧，再见哈利。 他走开了。赫敏等到秋走到院子中间，便回过头来责骂罗恩。 你太不懂事了。 什么？我不问他是不是？ 你难道看不出来他是想跟哈利单独谈谈吗？ 那又怎么样？他完全可以谈嘛，我又没有拦着他。 你凭什么对他支持的魁地奇球队横加指责？ 指责？我没有指责他，我只是…… 谁在乎他支持不支持龙卷风队？ 哦，得了，你看见那些人戴的徽章，一半都是上个赛季刚买的。 可那又有什么关系？ 那就说明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球迷，他们只是跟风赶浪头。上课铃响了。 哈利无精打采地说，罗恩和赫敏吵得太厉害了，没有听见铃声。他们在走向斯内普地下教室的一路上还在吵个不停。这时哈利有足够的时间想到，他身边有纳威和罗恩这两个人，不知这辈子还有没有运气跟秋说上2分钟让他回忆起来不会无地自容的话。当他们排在斯内普教室门外的队伍里时，他又想到，他是主动来跟我说话的， 难道不是吗？她曾经是塞德里克的女朋友，本来是很有理由恨她的，因为她活着走出了三强争霸赛的迷宫，而塞德里克却死了。然而她却用十分友好的态度跟她说话，似乎并不认为她头脑不正常，谎话连篇，或对塞德里克的死负有某种可怕的责任。是的，她确实是主动来跟她说话，而且是两天里的第二次了。想到这里，哈利的情绪欢悦起来，就连地下教室的门打开时发出的吱吱嘎嘎的阴森声音，也没有刺破那似乎在他内心深处膨胀起来的小小的希望泡泡。他跟在罗恩和赫敏后面走进教室，又跟着他们走向他们惯常坐的那张位于后排的桌子，假装没有听见他们俩发出的气呼呼的拌嘴声。 安静。 斯内普冷冷地说，反手关上了教室的门。其实他根本没有必要命令大家安静，全班同学一听见门关上了，立刻变得鸦雀无声，所有的小动作都停止了。一般来说，只要斯内普一出现，就足以让整个班级沉寂下来。 在我们今天开始上课前， 斯内普快步走向讲台，严厉地望着他们大家说道， 我认为需要提醒你们一下，明年六月你们就要参加一项重要的考试了。那时你们将证明自己学到了多少魔药配置和使用方面的知识，尽管这个班上有几个人确实智力迟钝。但我希望你们在 OWL 考试中都能够勉强及格。不然我会很生气。 他的目光这次落在了纳威脸上，纳威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当然了，过了这一年，你们中间的许多人就不能再上我的课了。 斯内普继续说道， 我只挑选最优秀的学生进入我的 NEWT 魔药班。这就是说，我们跟有些人将不得不说再见了。 他微微撅起了嘴，目光落在哈利脸上，哈利也毫不示弱地瞪着他。一想到过了五年级，他就可以放弃魔药课了，不由得感到一种恶狠狠的快意。 但是在那愉快的告别时刻到来之前，我们还需要再坚持一年。 斯内普轻声细语地说。 因此，不管你们是否打算参加 NEWT 考试，我都建议你们大家集中精力学好功课，达到我要求我的 OWL 学生们达到的较高的及格水平。